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今天晚上和你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等待。我有个朋友呢，他烟瘾非常的大，每天可能要抽掉半包烟，有时候一根还没有抽完，他就开始准备下一支了。我问他为什么开始抽烟，他说因为他最不喜欢等待了，等人的时间就用抽烟来打发时间，结果就越等抽得越多，再也戒不掉了。没有人喜欢等待，但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，等待其实是人生的常态。 迎着朝阳呼唤，淡淡的笑意，雨花落像顽皮精灵四处旋转飞舞，独自漫步，记忆纷飞离，轻轻松松，心滴滴答答飘荡在彩虹之中，雨同我满眼羞涩粉红的笑容，在浪漫诗意星期六的下午，谁能体会我心中一份梦幻留恋，让所有感觉沉烟细飞，当你悄悄走过我身边，世上唯你能令我心动，痴心默默地等候，

传统美德，助人为乐。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有一次我跟朋友在餐厅等另外一个迟到的朋友吃晚饭，傍晚开始下雨了，外面交通就变得非常的糟糕，前菜都已经吃完了，酒也喝了半瓶了，蜡烛烧完了，服务员又换了新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到了关于等待的话题。朋友说他自己刚毕业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从北京去深圳出差，坐了一晚上火车，第二天一早抱着一堆自己公司的资料，在客户老板办公室的门外等了3个小时，老板的助理就问他要不要先走，改天再来。然后我朋友就说我等得起，窗外就渐渐黑了。那一天他足足等了一天，直到这一家公司员工都下班了，老板才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满怀歉意地跟他寒暄。当然他最后签下了合同回到了北京。我朋友说那个时候我除了青春什么也没有，但是我用我等待的时间换来了一次机会。他跟很多客户关系都特别好，对客户的了解比其他的同事要多得多。因为他的老板不守时，他经常要一边等老板一边照顾客户的情绪。而在等老板的这一个小时当中，他跟客户聊天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最后就变成了朋友。可能善于等待的人通常都不会太差吧。 等，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渐荒凉，夜已渐昏暗，莫到你再选择人，人亦更选择你公平，愿没半点偏心，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，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，自愿吻别心上人，糊涂换来一生泪人，何故明是痛苦伤心，还含着笑装开心，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，目睹他远去，他的脚印，心中永印，糊涂是你的一颗心，他知你将无穷的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。心中永印，糊涂是你的一颗心， 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。 很多人都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人生太快了，交通太快了，通讯太快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像浮光掠影一样来去匆匆，没有几个人愿意等待。可是对时间，只要有一点点耐心，很多不曾知道的答案，时间都会告诉你。很多委屈和不理解，也终究会在某一天变得不再重要。 就足